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，冬天呢就是进补的时节，而红枣则是经济实惠的进补食材了。 没错啊，但是要说到哪里的红枣好啊，那一定得提到新疆阿克苏的养生枣。 对呀，酸甜适中，有韧性，皮薄核小，咬一口啊，厚厚的枣肉在整个嘴巴里回味，太美味了。 嗯、 就是价格太高，一斤至少是100多块钱。 嗯、 但是今天想购，感恩回馈，做到了最低折扣39.8元一斤。 哇！ 现在起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来自于2017年首批新疆阿克苏的养生枣，厂商零售价格是98元一斤，一箱5斤就是490，而本档活动只要199元就能够订购1箱5袋的正宗阿克苏大红枣， 对， 划算到每袋每斤啊才39.8元。但是因为新疆的运输成本太高，首批备货10000斤的阿克苏红枣售完之后，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到货了。 嗯、 活动仅此2天，热线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手机尾号是105的朋友说啊，老妈是常年吃红枣银耳汤，皮肤白里透红的，特别显年轻。3576的朋友说，多吃红枣啊，对身体好，而且还不长肉。 嗯、 今天呢多订一点红枣放在办公室里，饿了就抓2颗吃。 嗯、 还有5980的朋友说，去年就是在你们家订的阿克苏红枣，甜甜糯糯的，我们家都爱吃。 嗯，阿克苏的红枣之所以好吃啊，主要是归结于它独天独厚的地理环境。 对， 当地的昼夜温差大，日照时间长，独特的沙性土壤，还有天山雪水的灌溉，所以只要是产自于新疆的水果都会特别甘甜。 嗯、 当然也就比较贵。 嗯、 在市面上阿克苏的大红枣要98元一斤啊，而今天最低折扣可以享受到39.8元一斤。 嗯、 直接打了3折。 对， 但是只有10000斤的备货，订完可就没有了。 嗯、 今天明天最后2天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关于红枣的说法太多了，平时泡茶、煮粥、煲汤或者是直接吃都可以，而且它没有人群限制，没有季节限制，随时随地想吃就吃，健康不就是在平时的点滴积累的好习惯吗？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提醒您赶紧拨打电话了。手机尾号是2369的张女士订购2套，说家里啊是常年吃红枣，从来就没断过。5488的邱阿姨订购2套，7863的一位孙女士订购了3套。 嗯、 说自己吃啊还要送送人，一家几斤随便分分就没了。突然发现啊，很多朋友都是2套3套的在订购呢。 嗯、对呀，因为今天的价格的确实惠。 嗯、 新疆阿克苏的红枣只要39.8元一斤，这个价格不管您是孝敬长辈的，过年过节作为伴手礼相送的，还是自己在家滋补养生的， 都可以、啊、 今天这个机会都不能错过。 嗯、 大红枣寓意着红红火火，来年甜甜蜜蜜。 嗯、 今天买1箱5袋5斤只要199元， 对， 划算的每袋才39.8元，和超市里面卖的普通小枣的价格是差不多的，但是口感您一吃就明白了。 哎、 最后2天的活动，抓紧时间打电话了，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红枣啊，没有人群限制，男女老少都可以吃。经常吃红枣的朋友啊，你看他的脸蛋都是红扑扑的。 嗯、 所以我建议大家啊，少喝一杯咖啡，换来一整斤的红枣；少抽一包烟，吃一斤的红枣。 嗯、 脸色红润，气色好。最后的一分钟，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来自新疆正宗的阿克苏养生枣，199元直接带回家5袋5斤，每斤只要39.8元，保证正宗品质，三证齐全，不染色，不添加，符合国家检测标准。马上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好了，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，还没打进电话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了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订购成功免费送货上门，满意再付款。您要知道，不是所有的红枣都叫做阿克苏养生枣的。 嗯、 它个头更大，味道更香甜，皮薄肉厚核小。那现在只要39.8元一斤就可以享受纯天然的滋养。但是提醒您，今天是最后2天的活动了。 嗯、 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